Bye.

听到的这首柯以敏的离人，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来自于张学友大哥，但是在90年代呢，张学友他的好歌实在太多了，所以这首歌在之后林志炫进行翻唱的时候才让这首歌又重新的大火。而今天刚刚听到的是柯以敏的演唱，接下来是水木年华再见了最爱的人。 黑暗的夜幕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把你与我的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里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你，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拥抱你，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它有一天会老成，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是我紧紧离去的一扇门啊，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啊，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怕它有一天会老去，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紧紧离去的一扇门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8号，农历2月11，星期三，也是三八妇女节，祝大家节日快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度，廊坊晴，13度到-1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13度到2度，近邻天津晴13度到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都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在这样的节日里，来提示一下，女人在养生当中应该注重什么？特别要注重的是睡觉。对女人来说，睡眠是格外的重要，晚上的连续睡眠不要少于6小时，中午的话可以再休息半小时，还有就是生理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当然光睡觉也是不行的，别忘了多喝水，多吃水果，还有多运动。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当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阿牛的歌，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我不能说这个寒风为何会有黏的细雨，不是我的情怀不够诗情画意，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只有雨季和寒季。亲爱的别骂我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不去编写春风秋雨的心情来哄哄你，手中剩下烟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说秋风风寒叫我为你唱到的往昔。请你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当然也爱上了它的天气。我只想说一些我的爱人们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这是阿牛带来的一首作品。接下来会继续跟你听听看郁可唯这位实力唱将，他的声音跟他的这个演唱同样可以打动到很多人。有的时候在一位歌手进行演唱的时候投入自己的情感，你会发现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能够特别动容你，让你也很好的去在这首歌当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点。来听听这首郁可唯《好朋友只是朋友》。 听你说什么我都很快乐，接近你连影子都微笑着，几千只纸鹤你多耐心地陪着我着，却怎么都遮不掉那道无形的隔阂。越懂你陪着你就越寂寞，灵魂那么美我却碰不得，感觉再炽热也不能让飞蛾去扑火，抱紧你的梦难道就能不是我。好朋友只是朋友还是朋友不能够占有，好朋友疯狂以后就一个人走无所求，好朋友只是朋友只能保留一点点温柔，我知道什么时候回头不打扰你的自由。

开始，他一样爱过去。患得患失的光阴是从前的命运，奔向未来的憧憬充满大地。眼神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为何有一群不速的少年轻轻松松地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眼神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 赵传翻唱 Beyond 的这首歌《大地》，接下来会听到今天九点末尾作品黄小虎的《猜心》，待会儿再见。 四方无敌，什么都没有，只有被你关进来的落寞。你在墙角独坐，深情的起落，我无法再逃。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听见你眼中反悔的寂寞，问你心想什么那样的追悼，强颜的笑，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喜悲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西北，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西北，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这样的夜，热闹的街，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眉，我的西北，随你而飞，擦了又湿的泪，与谁相对？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浸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消费几份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8日星期三。来关注国内外要闻。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中南海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习近平强调，为促进中柬关系继续深入发展，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势头，真正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密切沟通交流。中办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府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人民政府民主监督的重点是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情况。 国际方面，美国白宫五日发表声明说，有报告称2016年大选前夕可能发生过受政治驱使的调查，总统特朗普正在要求国会调查前政府是否在大选期间滥用调查权。韩国亲信门特别检查组近日发布了最终的调查结果，认定总统朴槿惠与崔顺实合谋从三星集团收受贿赂4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2亿5000多万元。三星对此予以否认。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之后，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接下来要听到周传雄的《啤酒泡泡》，也是 SHE 的《后面》。 是我睡不着，是你说的话嘴里苦涩翻搅，是你说的话心里醉的眼药，有话想说想想就好，什么灵魂给你环境有一点吵，什么灵魂给你时间还是太早，什么灵魂给你怕你受了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什么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什么起来的心情绪是个浮躁，什么起来的心疼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顾命的，想写封信给你写信只想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买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寂寞思念不断发酵，想买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了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了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哦、当时的啤酒泡泡，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够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了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了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了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了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 这公平需要还有一天练成一身，在下周对你埋怨， 用围花白马一片，爱过你短暂停留的容颜，南方的冬天，我的心却无法时过境迁，秘密是爱情的那一张脸，握紧说的永远，随着涨潮不见，变成我记忆里的明信片，

松着的河上，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孤岸，是情人慌张时有的遗憾。才是爱的表率，爱是嫉妒，是对自己最诚实的审判。谁在你身边都相关，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河上，铺天盖地祝福我们。爱是唯一，不容许别人。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爱是动作，戏院里藏你的情路，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爱是什么？因为爱有如此复杂的理由，只要我肯定是爱你的。 感知的是爱，接下来会听到今天末尾作品翻译成带来的除此之外。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守候，明天再见，拜拜。 Say good night， 晚安，谢谢你陪我一整个夜晚。 Close your eyesBe quiet， 我明白你有自己的不安，很多来不及，我不曾看见，我只遇见你的现在。不管你接受或离开， I hope to stay for a while。除此之外，要你明白，你的笑我真是喜欢看，于是我一次又一次等待，其实都还算愉快。除此之外，非常遗憾，你的心还是打不开。 And if you need somebody， 我确定我会在，不会走开。是会写不完，很多差一点你没有发现，你只认识我的现在。不 睁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吃一半，莫名其妙哭一场。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别与你有关，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我日夜无光，忙得不知所以然，找朋友交谈，其实全当不上忙。以为会习惯，也一再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输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大量。我日月无光，忙得不知所以然，找朋友交谈，其实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大乱，只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忘。无所谓内伤，只要学会抵抗。原来爱情这么伤，原来爱情是这样，这样峰回路转，泪水迷离路不远，瞎了眼还要再爱一趟。有一天终于把玩，思念的一场战，回过头再看一看，原来爱情啊还会不会这样。 错无可原谅，我和你走过的每个地方，都变成捆绑我记忆的墙。我无法抵挡，也无处躲藏，这幕戏如何收场？我转转转转到了思念情网，却找